22:05:2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周一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 周末给大家淘换了一些新盘哈，所以呢，周一我就给大家放出来这个，迫不及待放出来我新买的这张 Maroon 5 的一张新专辑，叫做 Red Bell Blues， 然后他这个专辑第一首歌曲叫做为你展现最好的一面 Best for you， 为你带来最好的，来自 Maroon 5 的新专辑新歌曲。 OK，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哈。还记得上周三的晚上您在我身边呢，还是又咳嗽啊又难受。 对对对， 这个药到病除，然后看来周末就出去可以去买 CD 了哈。 其实这周末是挺梦魇般的一个周末，因为不但没好利索，而且周末啊，对于我这种来说，事情会相对于说，相对其他休息族一说来多得很。我这周末事儿特别多，然后没得到正好的休息。 这符合奔五年龄男子的这个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 是周末的安排的事儿反倒比平常多。 全新的一周，既然男左来了，男左女右的夜晚又红人了。今天的红人到了1493红，是的。如这么多年来你听到的男左女右一样哈，还是我们，还是那些套路啊。 对， 还有第二时段你熟悉的一切，就是为了在变化的世界当中保留一个不变的地方。男左女右在深夜里拥抱你的耳朵。 脱下长日的假面，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午夜，换上通黄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我是孤傲的蔷薇，让我品尝这滋味，纷乱世间的不了解。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让我醉倒在池边，让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将我的手紧握，抱紧我，吻我，我爱，别走。纵自己的狂野，找寻自己的明天，向你要求的誓言，就算是你的谎言，我需要爱的慰藉，就算那爱如潮水。昨天太近，明天太远，默默聆听那黑夜，晚风吻尽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那一个人爱我，将我的手 见面，抱一抱。 问我，我爱， 别走， 抱紧我。 你别看小伙子唱的，就是赖兮兮的，挺悲哀的。 怎么叫赖兮兮？这是阿信独有的嗓音特色， 是可反正是够粘人的了。但是呢，他唱的呢还真能打动女孩，然后女孩可能还真迈不动步，听他这几嗓子， 然后那不然呢？ 听着又行了，别可怜兮兮的了，那还是拥入怀 抱， 还是拥入怀中吧。 拥抱本身它就是一个礼仪嘛，对不对？ 是， 就是在国外有很多这个时候都是大家见面要抱一抱，传递一下彼此的这种温暖信任啊，没有距离的感觉。虽然我们不能面对面，但是透过音乐呢，其实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我们都有机会。抱一抱啊，抱一抱， 这是报应啊，是抱一抱， 抱一抱，抱一抱， 抱一抱还好点。 对，周一的晚上，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493红，想当红人的朋友呢，可以继续来这个和我们互动。那其他小伙伴呢，毕竟知道哈，我们有120加的这个内心的一个工作的小任务哈。 对，这是120，是我们每天盼望也感觉能够达到的你们交流的聊天数字。 就是高了点呢就是开心点，低了点呢大家就一起努力点。 是， 毕竟对于这样的一档10年以上的老节目哈，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外场的贾繁荣啊，贾繁荣。 感觉呢就是无论来多少人起码你们得聊100多句，对吧？然后你来我往100多句呢，这能说明还算不矮板，这个节目还能带动大家聊天的情绪。 你看这位听友，我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名字，他叫做秦时明月采桑柳。 你看多那什么，多有诗意啊。而且他还不是晴天的晴，他是就是你知道 秦汉， 对，秦汉的晴。 你这发音，秦 秦汉的秦， 前后鼻音你整明白了，老鼻。 等会儿，你给我 老嘉宾 老鼻音，好像像话。你给我张那个手指，我先干净鼻涕，我再跟你说。 听你们的节目10年了，能相信吗？当然相信了。 这很不相信的呢。 默默潜水的我也来现身了，这好像也是一种仪式感吧。越长大。越喜欢做固定的事儿，比如晚上10点听广播，比如和10年来的老朋友见面，恰好恰好，此时此刻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还是我们都很喜欢的5月天的拥抱，完美。 是，有的东西呢，就是被固化了，它心甘情愿的。你比如说，这跟长大没关系。比如说，小时候你其实也是被固化的。你每天早上7点半你到学校，对吗？然后你每天下午4点半你回家写作业，这也是被固化的。但是呢，你就是为了不被固化，就想着以后我再也不用这样写作业了，我再也不用这样的，就想挣脱那种学习的牢笼般的，想要去投入到社会中。后来你长大了以后，你却发现有一些事情你心甘情愿被固化住的啊，因为它让你舒服，让你高兴。比如说你像我每周末我需要跟朋友们一起锻炼，这是我心甘情愿被固化。 就你锻炼完就是还这样啊？ 那 你要不锻炼呢？ 那就悬了。那你给我叫救护车。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看， 咱别120加， 别按 120的，是120。 120挺贵的呢，来一次。我刚才说到哪了？你 说你跟你的老朋友周末固定去锻炼， 得了， 我不是很想听接下来。 咱还是听首歌吧，咱听首歌吧。这首歌叫做《再次感觉》，See it again。It's not working, it's like $1 million phone that you just can't ring. I reach out, try to love, but I feel nothing. Yeah, my heart is numb. But with you, I feel again. Yeah, with you, I can feel again. Yeah.It's like 100,000 voices that just can't sing. I reached out, trying to love. came to know me, I was an only soul, but that's the only. A little wiser now, much show me. Hey, I feel again. Feel again. Ooh. 只有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再次有这种感觉，这是这歌里边唱的。 这么煽情啊。 对， feel again.Be with you again, and with you I can feel again. 知道跟你在一起，我就又能感觉到那些什么什么什么。 对， 那肯定的，因为你换一个人，你走到同样的一个小摊儿前面，走到同样的一个街道，走到同样的一个景色前面，你肯定不一样啊。你说的 喝一顿酒， 哎，你说的、聊的、笑的、顾及的、话题的，什么东西都不一样，是肯定的。 对，就像是在晚间也一样哈，这么多的节目，大家选择了男左女右，不见得是我们做的有多好，也不见得这里是有多么精彩，更重要的是一种习惯，更重要的是一种，你们可能了解我，我也好像了解你一样。我们的音乐有时候会不谋而合， 对， 有时候我们的话题和思想感觉会不谋而合。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在努力找着同类吗？ 是， 对吧？ 你比如说你听惯另外一档什么节目，你就有一种什么习惯，他们会放什么歌曲。你比如说我喜欢听一种什么惊悚直播的话，我就知道这个美他的那个吓唬你，就忽然冲出来吓唬你的那个关节骨眼啊，我们北京人叫节骨眼是什么呢？这是我都能算出来，每七分半钟他可能会冲出来吓一次你。 我呀， 这是你的一种习惯接受。 我为啥要吓大家呀？ 你还真没那功力。 我为什么要吓大家呀？ 你还真吓不着人家。 我 是说那个、 啊、 那个节目， 所有能吓到你的都不是好东西。 哎， 烈火的风，你也是一样哈。你说你是一个失恋的抑郁患者 啊、 你说这恋失了就让人够憋屈了，你还为他成了一个不爱说话啊、整个人封闭起来的人。你为了一个对你不好的人又伤害了自己 呀， 可能现在在你这个不满20岁的年纪里，你觉得这是一种可能挺文艺甚至有点这个带一点悲凉色彩的举动，但是你再过个10岁，你像你叶大叔这样啊、 你想 快奔五的时候， 对， 他一想到这个当年的自己曾经这个德行， 你想抑郁，哎，想抑郁都抑郁不起来， 对， 自己躲被窝里乐自己。 其实每一次失恋都是告诉你，老天给你准备了更好的，这个不适合你，至少人家不珍惜你。以前我们不就说过一句话吗？一个不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不值得你去花时间；一个在这世界上还活着就离开你的人，也不值得你去想念。好。 怎么会只剩下自己，还不想认输，用尽力气用笑撑住，说好这次不许哭。怎么会也难以呼吸，还不说痛苦，武装自己从不失误，却比任何人无助。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泪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别再苦苦压抑，所想情绪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结束，想要逃出，却什么也留不住。当时间不为谁而破例，让爱延续下一季。 起，你可不可以轻轻地松开自己，就算你想放弃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别再步步紧逼，不留余地，爱只会窒息，就算多难舍的过去，最后还是会过去，怀念的拥抱和那体温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留 这首歌叫做也可以。对呀，你之前就是一个人活得不是好好的，另一个人到你的生活中应该是让你的生活加分，如果他在的时候没有加分，他离开了反而更减分，让你抑郁难过。你说你是在折磨自己呢，还是在虐待自己呢？其实都是哈，还是说你在和自己较劲？ 反正这个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你从一开始这个发生的早也是一件好事啊，总比怎么说呢，总比就是说你们很高兴然后在一起了，后来变成了一种行进中的就是忽然有变数，然后就变成变苦啊，一种变苦的话是特别的苦了，就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那种忽然的变节的苦，就是那你就更难接受了是吧。现在你只是小小年纪，然后你忽然 18岁， 对，忽然遇见这么一件一开始就给你一个变故的这么一个小小的苦、哎、应该是，我相信你啊，我们都看好你应该 OK 的，没问题的， 你可以难过啊，抽个一星期两星期，最多一个月两个月差不多得了哈。 对， 然后提到抑郁这个事情，我觉得你有点言过其词了哈、不要给自己呢平白无故的去安一些这个莫须有的东西，其实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哈。你看你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 那抑郁的已经有点不跟我们互动了是吧。 真的有很多人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封闭起来了。其实想一想啊，人生真的就是短短的10000多天，对吧、我们说过曾经 三万多天， 吓 死我啊，我这感觉我已经快到了啊 3万多天哈、想想是 我都超了，我都 想想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一些纠结。可能在18岁我们觉得有大把大把的好时光可以去快活，可以去造啊，就我们说的特意去造，但是时间的推移会让你在某一刻特别特别懊恼当初的一些行径， 对 对吧。老哥哥老姐姐在这里苦口婆心的，不为别的啊，就是让我们之前走过的弯路你不要再走了、哇， 你又不是那种一发不觉的那种，就是一下就被这种小小的事情打垮 了。老哥哥老姐姐当年失恋的时候游戏也不好玩，对不对，酒也不好喝， 对， 然后呢世界也没有这么丰富， 是， 如今你看看 别人的酒都不好喝，别人的游戏也不好玩， 这世界多丰富啊，你可以干的事儿太多了。失恋以后把自己的生活填充起来，哪怕是硬填，都太多事儿了， 是， 就包括那些什么蹦蹦蹦蹦蹦蹦的小游戏，对吧。 我以为你让人蹦极去呢。 我知道你跳一跳哈，这不都是可以打发时间的吗，而且可以让你找到成就感呢，对吧，找一件事情转移一下注意力吧。

美国当地时间13号晚间，洛杉矶影评人协会举行颁奖典礼。因为比邻好莱坞，所以当晚到场的电影人也是星光熠熠。在红毯环节，先后看到了吉尔莫·德尔托罗、提莫西·查拉梅、威廉·达福等明星的身影。热门影片《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获得最佳影片，男主角提莫西·查拉梅夺得最佳男主角大奖，是当晚最大的赢家。《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也是一路凯歌冲向奥斯卡。近日，《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发布了一支前途未卜心跳预告，短短30秒的预告片进一步揭开了迷宫的神秘面纱。作为历时5年的告别之作，《移动迷宫三：死亡解药》在各大票务平台上期待指数遥遥领先。《碟中谍六》再曝伦敦片场照，汤姆·克鲁斯在泰晤士河黑衣修士站的屋顶狂奔，看来去年9月脚踝负伤后恢复得不错，但严寒的天气还是给我们阿汤哥冻得够呛。拍摄间隙紧裹大衣围巾，手不离兜。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34是一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5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叶谦康复了，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对， 也希望大家是健健康康的在收听男左女右。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493红， 1493。 对，目前虽然没有挑选出这位红人，但是我们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72条。 嗯，其实周一有的时候也不并没那么买来稀，然后周四也并没那么热闹，是确实是。 别这么说。 嗯，就定在72了，等会儿。 不是你老这么说的话，有些朋友说，那不需要我，对吧？那就再回到20来条、30来条吧。 哎，那不会的，咱家的朋友不会这么想，不是那种啊，都不需要，都这么想，那我们也不开口了，不是这样的。咱家的朋友们都特别的，怎么说呢？他们活分，他们活分就是挡不住他们的思维跟嘴聊天的那个意图，知道吧？不是说不，我一直就是消极的，就是宁可不开口，不是这样的听众，我相信不是。 总有一天你会。钻出来的是吗？ 对， 我们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挑选出来了，他叫做神笔马良84510啊，看来是一个画画很好的朋友吧。 我小时候那个看过这个动画片，但是我不知道真正这个小说写的是什么样的结局。动画片是最后他把那个大风大浪，把那个就是财迷心窍的那个县官，这个吹死在那个海浪里了，那个船就翻在那个海浪里，他非要到那个岛上去拿那个摇钱树嘛，特别有意思。你小时候的那个怎么说呢？影片的乐园就是从早上起来看动画片，能看 不是？你还讲不讲冷笑话 啊？这多好，这多温馨啊！要什么冷笑话？ 你要换暖文章是吗？抢戏是吗？ 也不是，你暖文章你也从来没涉及过小时候的那些动画片呢，对吧？哦，行了，我给你们讲一个小笑话啊。说我有一朋友啊，被媳妇儿管得特别严，特别严。整日的郁闷，然后呢，我们就给他出一主意吧，怎么办呢？我们出一馊主意啊，

despacito。 要说这朋友也挺不争气啊，还不如韩美呢。韩美那个，因为我记得我说过啊，我弟弟就是把韩美也送过这种拳击馆，韩美就学会了。韩美起码在下次跟我弟动手的时候，他先鞠一躬啊，学跆拳道。但是这位朋友不行哈、啊，这失败了啊 ，SB 了，这次失败的案例。好，该你了。 该进入今天晚上我刚才呐喊过的哈暖文章，很长 的， 但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暖文章，请一起收听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收听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是一位爸爸写给女儿30岁的一封信。女儿，今天是你的30岁生日，时间真快啊，一转眼当初非闹着要坐在爸爸肩膀上的小丫头就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也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你肯定又以为我是在催你结婚，不是的，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尤其你今天和朋友庆祝完生日回家后，你喝醉了靠着爸爸哭着问爸，我是不是该结婚了，他们都嘲笑我是大龄剩女，那一声声都像针一样扎在爸爸心里，太疼了。女儿，你要知道，不管你今年多大，你在爸爸心里还是那个小丫头啊。我知道不管你外表多坚强，心里还是一个渴望被人爱的小姑娘，可等了那么久，你心里也会有困惑。每次过年过节串门的婶子舅妈都会问你找男朋友了吗，哎，你眼光别太高了，都老大不小了。每次参加老同学的婚礼，总会有些不相干的人追问着你，哎，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哪怕你表面装作不经意，但那些话都入了耳，走了心的。你有时候也会烦，爸，我干脆相亲找个差不多的得了。可是女儿，虽然你今年30了，但你不能为了年龄结婚，更不用为了爸妈结婚，而那些外人的风言风语更无需在意了。爸妈辛苦养你30多年，真的不是让你随随便便找个人委屈自己的。希望你能明白，一辈子太长了，遇见错的人比孤独更可怕。我宁愿你不嫁，也不想你有一个凑合的婚姻。当初我和你妈妈是自由恋爱结的婚，步入婚姻30多年来，尽管在你们眼里我非常爱你妈妈，但我心里清楚，你妈妈付出的远远比我多得多。结了婚后，我有了一个有温度的家，而你的妈妈却要操持一大家子。当年还没有洗衣机，大冬天的，没拧干的衣服放在室外都会冻出冰碴，你妈妈还坚持用冷水洗一大盆衣服，搓得一双手通红。那几年过冬，你妈妈的手经常裂口子，就没好过。咱们家亲戚多，今天这个借点钱，明天那个要帮忙，你妈妈脾气好，从来没有板过脸，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见人都是笑嘻嘻的。30多年来，那些妯娌邻居从来没说过你妈妈的不是。你奶奶身体不好，你妈妈就把奶奶接过来一起住，可我们都知道婆媳总有矛盾，你妈妈不让我担心，有时候受了委屈也不说，自己默默解决问题。我周末休假的时候就让她休息，我来做饭。你们都说我疼你妈妈，可是你妈妈无怨无悔的要为我们一天做3顿饭，一年要做365天，就这样做了30多年，还洗了数不清的碗碟，我们却从来没有谢谢他。 他在这场婚姻里付出了太多，但是得到的却很少。只是因为对我们的爱，所以你妈妈守护了我们这个家30多年。亲爱的女儿，有一天你也会步入婚姻，也逃不开鸡毛蒜皮的琐碎和柴米油盐的较量，也会面对糟糕的家庭关系，你也会失望，会挫败。如果他对你很好，那么你是值得的，但如果他对你不好，你又该如何面对呢？所以在进入婚姻之前，你要想清楚，你嫁给他后身边就多了一家子人，他是否值得你舍弃自己的习惯去迎合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你的爱又能否撑得住和他度过余生呢？而进入婚姻后，你要做好应对一地鸡毛的准备，有可能你付出的真情反而被辜负。这么多年来，我看着身边的老同学们从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甜蜜爱侣，到最后分道扬镳，劳燕分飞。因为婚姻不一定会白头偕老，伴侣不一定能从一而终，你决定结婚就得承受风险。可能你怀孕的时候他不能体谅你的辛苦，可能他会嫌弃你为了生儿育女而身材发福，皮肤粗糙的样子，可能你们会为一些小事吵得不可开交，可能他把你对话你可能他把你对他的好当作理所当然，可能时间久了浪漫不在，日子归为平淡，两个人会开始厌烦，可能你也会遇到大起大落的婚姻危机。那么多的不确定都有可能是压倒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能是让你感情溃烂的毒药。哪怕你付出再多，用情再深，但你永远感动不了一个装睡的人。婚姻总少不了大风大浪，长久的陪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并非一个人的委曲求全。所以亲爱的女儿，你要找一个心疼你的人陪你分担，而不是所有苦难都自己扛。我宝贝了一辈子的女儿，如果被别人欺负了，离得近倒还好，我帮你去出气，离得远了，我赶不过去，你的眼泪谁来帮你擦呢？一辈子太长，你不能随随便便找个人潦草余生。女儿，我希望你能擦亮眼睛找个好人，他不用多有钱，但一定要有上进心。莫欺少年穷，他肯为你改变自己，给你更好的生活，一生努力，一生爱你。他不用太聪明，但一定要真诚。在这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稀缺的恰恰不是聪明，而是一心一意遇见你走到底。他不用多帅气，但一定要善良。一个善良的人才能珍惜你的付出，体谅你的不易，用尽全力温柔待你。女儿，30岁生日快乐。虽然而立之年已至，但你要记得永远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再晚也要嫁给爱情。可能一个人的生活孤单了点，没人跟你分享下午茶第二杯半价的优惠，没人陪你看最新上映的电影，没人帮你提很重很重的行李，可这一切都不是你凑合进入一段婚姻的理由。罐头是在1810年发明出来的，可是开瓶器却是在1858年才被发明出来，很奇怪吧？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重要的东西 有时会迟来一步，无论爱情还是生活，虽然等得辛苦，但是不会辜负，一切难熬的日子都会过去，而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此时此刻正怀着满心期待和一腔孤勇，穿越茫茫人海来与你相见。遇见他之后，你就会明白，开往地老天荒其实并不需要多勇敢，只要他是终点，在漫漫长夜里他能陪你说话，晚灯不灭他会等你回家，而你也不再害怕面对一个人一辈子，因为他你愿意去赌一下子。然后你会带着他出现在我面前，昂首挺胸，特别硬气，好像赢了全世界，指着他跟我说，爸，我找到了，就这个人，非他不可。那一天我终于可以心甘情愿地把你的手放在另一个男人手里。作为一个父亲，只要你认定了，我就陪你一起去守候，如果你受挫了，你可以随时回来哭一场，如果你忍着不哭，我也可以装作不知道，烧一桌你最爱吃的菜给你安慰。尽管我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我会和你站在一起，一起等。30年前是你来了，才让我成为一个父亲，也因为我是你的父亲，所以你在我这里只能幸福，别的都不行。亲爱的女儿，我宁愿你不嫁，也不想你拥有一个凑合的婚姻。你要幸福，要开心的在婚姻里去承担一切。 忘不了深夜为我亮的最后一盏灯，那时刻照耀我专属的心，多少次送我独自离开，红红着眼睛转过身，头发渐白的背影，蓝蓝的天下面小小的我，用心大声地唱你最爱的歌，纵然世界不同，你曾给我的梦境，相信最美好的一切在下一刻。

自王若琳翻唱陈淑桦非常经典的《一生守候》啊，在这样深夜里啊，听着这样的悠悠的、给你放宽心的歌曲啊，让你再有点耐心啊，人生余生都还很长。 对，但是颤颤巍巍、颤颤巍巍那么唱呢？ 等到 对，就是有的人胆小，可能觉得是有点慎。 怎么肾多温暖呢、啊、温暖包裹的这种声线， 有的人像你这么想就对了，就很温暖啊。有的人确实是觉得这种唱法是 在这样的夜里啊，在男左女右陪伴了你十多年的夜里，其实我们大概都习惯了这种勇敢，对吗？我们都是在熬夜当中自动生成了不怕黑， 那你就、 啊、不怕其他的， 就光冲这种就是壮 士无神论者啊，就是这样活着的，对吧？神笔马良八四五幺零，神笔马良八四五幺零是今天晚上的红人，但是他的这个号啊，真的有小号之嫌呢。 啊、哦， 就俩粉丝，五条微博啊，然后关注了80位朋友， 现关注， 最新关注的还是我、嗯、啊。然后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啊，让他开了小号呢？嗯， 一个叫做河南新闻广播， 广播， 河南新闻广播。 看来也是在外地透过互联网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冒不冒泡，不管你想不想当红人，2018年的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男左女右还是没跑啊，到点就出来。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老嘉宾生病啊， 是 这样那样的事情啊， 嗯， 反正就是节目会一直播出去啊，但是人员不好说。 Calvin Harris and Perry 威廉姆斯，然后呢还有两个人啊，一个叫做 Katy Perry 啊，就是那个水果姐，还有一个人这个 Big Sing 啊，这四个人一起啊，一起来一首歌曲叫做 Feels， 感觉 120家目前已经达到喽。 Do you like getting paid or getting paid attention? You mix the wrong guys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s. In the same bed, but it still feel long distance. You're looking for a little more consistency. But when you stop looking, you gon' find what's meant to be. And honestly, I'm way too done with the hoes. I cut off all my exes for your X and O's. I feel my old flings was just preparing me. When I say I want you, say it back, parakeet. Fly your first class through the air, Airbnb. I'm the best you had, you just be comparing me to me. I'ma add this at you. If I put you on my phone and upload it, it'd get maximum views. I came through in the clutch, more than lipsticks and phones. Wore your fave cologne just to get you alone.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feels. Don't be afraid to catch these feels. Ride your cup and chase. 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热门，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追光者》。我周日和一个朋友在一起，他几乎是只要就是张嘴哼哼歌的话，就一定哼哼这首歌，追了一天光。 最后追光了吗？ 没有。我就想，当一首歌它特别深入人心的时候，你就很自然的脑海中就会生成那段旋律。 还是唱的不够，一天唱下来，绝对应该是兜里空空了才行。 我倒觉得可能是有故事的人吧，一听和一唱这首歌，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某种心情被人了解了，应该是这样的哈。 脑子串音符，然后嘴里不由自主的跟着脑子里串的音符哼哼一哼，两整天，经常有的事情。 是啊，当人的心情有时候可以借助音乐来宣泄一下的时候，我想还是一个很好的通道。23:21啊，此时此刻呢，男左女右定格在120加，这说明什么？ 说明人家就是不增不减， 说明大家都睡着了， 是 挺好的， 就给你完成这任务，人就呼呼啦超全撤。 对，就是演出到此结束，拉电闸，关门啊，熄灯。 没有呢，没有，我们起码还有40分钟的节目呢。 那对对对对，但是在冬天呢，我们也做好了哈，大家都会早点睡觉，因为早起的话，冬天早起特别痛苦， 是 吧？和被窝呢，总是要进行相当一段时间的斗争哈。 对，有时候想那厕所自己能移过来就好了。 所有的 懒成这样了， 可能都是因为有特殊的情况了。好吧，希望大家明天早晨能够按时起床，吃暖暖香香的早餐，然后 星期二会工作得非常愉快。我们也在这个时段呢送别一些早睡的朋友哈。 对，你看这个有点像让你们醒过来的音乐啊，明天早上你就伴着这样的感觉醒过来，应该是美好的一天。 I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so stay with me, 'cause I got the keys, babe.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ishing that we'd done more. I wanna live fast and never look back, that's what we're here for. Don't wanna wake up one day wondering where did it all go, 'cause we'll be home before we know. I wanna hear you sing it, hey mama, don't stress your mind, we coming home tonight.We got a ticket that takes us wherever we like. We got our problems, but just for the minute, let's push all our troubles aside. Alright, 'cause we got the keys to the universe inside our minds. Yeah, we got the keys, babe. 有些事情呢需要暂停一下哈，让我们再次登场。23:25，刚才听了一首很活泼欢快的歌曲， 高高兴兴的，让我想起了在新疆热舞的那个，就是喝完了那个伊利特区以后，然后在葡萄藤下面叮叮刚刚的，就那么就是这个节奏啊，当然不是这种旋律，当然在这种节奏中怎么唱那旋律都是非常欢快的。所以刚才来自强纳斯布鲁啊和威廉姆Singer 这一首歌曲就送给大家，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叫妈妈妈妈， 喊妈妈， 对，就叫香纳斯布鲁。 对，这个可能是我们在没有就是成人之前，在家里面但凡找不着东西哈，都会喊妈妈，我这双鞋放哪儿了， 对， 妈，我那新买的那个书哪儿去了， 吓着了，磕着碰着了烫着了，你第一个喊的也是妈耶。 刚刚那一首突然之间想小小停留的歌曲，一定要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再次分享，因为这是属于一首有季节性的歌曲。 这收音机学唱旧的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我想出去走一走，哦，妈妈点点头。天冷你就回来，别在风中徘徊。妈妈的眼里有明白，还有一丝无奈。天

北京时间23:3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到了他全新的一个周一的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15号周一晚上第四时段的 NZNY。在这里呢，我要既感谢也要批评一下神笔马良84510。我不知道你是一个 红人还有被批评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即将要参加高考的高三的朋友。 你今天高中生真不少， 之前知道的话我不会让你当红人的。 是， 他说晚安第1493个夜晚，明天还要投入紧张的高考冲刺阶段，就不陪你们了。 当然， 虽然是小号，但从今天起就是大号了。怎么样，被我们给戳穿了吧？ 对， 就是这个微信的微博的号是非常疑似小号的，也谢谢你的坦诚。男左女右呢都是一家人，大家都会彼此理解的哈，理解你们为了这档节目的好啊，大家都在求红人，没有人当的尴尬，但是一定要以你自己的生活，你的重要的事情为重啊。 我们要知道你这个这样的情况，一开始肯定也不会让你红。 对，你要注意休息啊，早点睡觉，而且学生朋友们可能也要参加考试，要进行最后的冲刺了哈。 是啊，考个好成绩回来。这首歌叫做 Green Light 绿光，不过呢它不是来自孙燕姿，对，它是来自谁呢？它是来自澳大利亚女歌手 Lorde。 好的，第四时段我们多听一些歌曲，让你早一点进入梦乡。 She thinks you love the beach, you're such a damn liar. Well, those great whites, they have big teeth. Oh, they bite you, though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But you're not in love.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of floor. On the light of floor. But I hear sounds in my mind. Brand new sounds in my mind.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I wake up in a different bedroom. I whisper things the city sings them back to you. Well, those rumors, they have big teeth. Hope they bite you. Thought you said that you would always be in love. But you're not in love. No more. Did it frighten you? How we kissed when we danced on the light up floor. But I hear sounds in my mind. Brand new sounds in my mind.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ever I go. But honey, I'll be seeing you. 抱着没开口，泪先流，因为我学习着放手。 Covering my view, I'm holding on to you. I'm might we hide until tomorrow? 便利国王，便利店国王唱的这首歌叫做凯曼岛 Gayman Islands。 他们的音乐就是一直能让你怎么说呢，深邃，然后呢又简单，那么简单的歌曲里能让你听出深邃来，倒是就对于这些年轻的这种非常清新的香谣的一些香谣派的歌手来说挺难做到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一动吉他然后香谣啊民谣什么的，他们一唱就是很简单的和声，然后唱的也比较简单的旋律，像这个 Kings of Covenants 也就是便利店国王，他们能做到的确实更深邃更高深一层啊，这个层面做的挺不错的，我觉得。 谢谢叶谦制作人啊，在这么深的夜里还这么井井有条的给我们介绍一些根本这耳朵听那耳朵出啊，因为一天太累了，很多东西这一刻真的记不住。 这东西能让你一耳朵静已经是很不错 了， 因为现在你想啊，乐队和歌手雨后春笋，然后谁都能过来唱一嗓子，然后唱的也真的很不错的也有的是。 对，我们在第四时段呢也是把这个音乐的连续播放的这个手术呢也加多了哈，从两首变成了三首，就是在天冷的日子当中呢，也希望大家不用那么刻意的非要熬很深的夜，还是要以早点睡啊，我们此时此刻的陪伴应该更多的是在外面啊，上夜班开出租车或者是加班到现在才回家的你， 那就多听点音乐多听点歌吧， 是 听我们待会儿唠叨唠叨唠叨您再睡着了是吧， 不 嗯还不 不不不各取所需哈。下面我带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郭靖啊，我也一直非常欣赏，已经有11年虽然男左女右节目播出经常会推荐给你的你眼中的我， 让你接在床头选择是否入座，当你遇见那个我想对我说什么还是微笑沉默，有些错也不错，泪真的汹涌过才懂，有些伤也不错，心真的裂缝过更能看透，你眼中的我是否变勇敢了许多，希望我爱我让笑容多一点彩虹，你眼中的我是否纯真依然闪烁，你就是天空

最后一曲、哎、外国人唱的歌、 哎哎、外国人叫做 Barry Barry Ribrio， 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应该是熟悉卡朋特的朋友们比较熟悉、嗯、Rainy Days and Mondays， 就是周一的雨，周一的雨天，周一今天就虽然没下雨，今天就是，但是今天是周一，所以又挑出来一个周一的雨天送给大家。 对，现在我们不期盼什么雨，而是期盼一场雪的到来哈。 对， 但是这个期盼呢，还是在这种 ING 当中。但愿啊，在这个今年的尾巴，会有这样的一场雪，来让我们兴奋一下，开心一下。好了，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陪伴呢，也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坚持到现在哈，为男左女右的外场贡献了135条留言，让我们这档老节目哈依然焕发着相当厉害的。 那相当感谢你们。 是，尤其是在今年，各大频率都在晚间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更精彩的节目。 对。 但大家对于我们这档已经这么久的节目还保有这样的热情，不容易。 你看看，人也不年轻，节目也不年轻，歌呢虽然是不年轻，但是确实还是经过挑选。放给你们听啊， 就是怎么都不行了是吗？走下坡路了。 还有一个行，就是因为我知道哪个是更新进的、更年轻的碟 CD 在哪儿能淘换到。 哦，靠音乐来撑场面是吧？ 我还是靠自己能喜欢给大家播音乐这份热情来撑场面吧。 我是靠执着的爱，还有认真的陪伴。比你是不是高了一点段位？ 你快拉倒吧，那俩大虚大空。 我怎么虚大空了啊？这么多个夜晚，好吧。最后呢，我们来听大家喜欢的 TFBOYS 他们带来的翻唱歌曲《明天你好》，晚安。 晚安。 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是是什么？当我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